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来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出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首次提出全球经济的整体复苏，关键还是疫苗的施打以及疫苗的公平分配。而眼下的局面呢，则是好的更好，差的可能会更差。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日本，来关注日本政府也决定要推出疫苗护照，适用于出国人员。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走进韩国，来关注韩国三星以及 LG 这两家大型电子科技企业在今年第二季度营业额及利润率都创下了历史新高，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好，欢迎您走入环球30分。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表示，今年的全球总体经济增速维持在6%不变，而明年呢，这个增速将会降至4.9%。而值得注意的是，该组织上调了对发达经济体的增速预测，并且下调了对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增速预测。IMF 的首席经济学家戈皮纳特警告说，各国之间的经济复苏的温差正在加大，并且只要新冠病毒仍在传播和蔓延，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都不能够获得完全的保证。 Underlying that is an upgrade for advanced economies and a downgrade for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this is the source of the widening gap. An importantfactor behind the downgrade among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comes from a downgrade for emerging Asia. And that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pandemic, the Delta variant that's leading to a large number of cases going up, you know, stresses on the hospital system, restrictions on mobility, and that'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owngrad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最新一期预测，中国经济今年有望增长8.1%，美国经济2021年预计增长7.0%。报告还将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的经济增速较此前预期纷纷进行了下调。IMF 表示，这次调整主要是基于发达经济体能够更好地获得新冠疫苗和持续的财政支持，而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都面临困难。发达经济体中近40%人口已经充分地接种了疫苗，而在新兴经济体中，这个比例仅为11%，低收入国家这个比例就更小了。这份报告还特意强调，疫苗普及程度低于预期，导致了新冠病毒持续变异并且传播，进而给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了下行的风险。世界经济增长前景会因为疫苗的获取能力不同而分成两个阵营。疫苗接种率高的发达经济体今年晚些时候，经济活动有望进一步的恢复正常，而疫苗短缺经济体将会面临着感染人数再度增加以及死亡病例上升的严峻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着疫情恶化以及外部金融环境收紧的双重冲击，经济的复苏或将遭遇重创，并将拖累全球经济增长。而当前最紧迫的则是保证疫苗在全球范围的公平分配，消除经济复苏的分化，助力全球经济增长。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好，刚才呢，我们关注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认为呢，疫苗分配的不平衡导致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统一。 这份报告还特意强调了当前一些国家面临的较高的通胀率。他说，工业化国家目前较高的通胀率可能会在未来一年再次趋于平稳，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不过他们警告说，全球供应链的持续中断以及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涨是可能导致通胀持续走高的因素。他警告各国央行不要过早通过货币政策减少对经济的支持，应该优先考虑卫生支出，特别是疫苗的接种，支持弱势家庭和企业，投资于教育培训以及提高生产率的项目，并且加速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说起通货膨胀这个话题呢，眼下表现最集中的便是美国了。美国总统拜登在近日表示，他承认美国的物价出现了一些上涨，但他认为呢，这只是暂时的，可以获得有效控制。好，接下来我们就关注美国通货膨胀这个话题。 We also know that as our economy has come roaring back, we see some price increases. Some folks have raised worries that this could be a sign of persistent inflation. But that's not our view. Our experts believe, and the data shows, that most of the price increases we've seen were expected and expected to be temporary. 拜登在最新讲话中回应了民众关注的通货膨胀问题。他说，大多数专家认为呢，长期通货膨胀不太可能失控，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随着经济从疫情大流行中复苏，美国正经历一个短期的通货膨胀，但是物价不太可能继续呈现螺旋式的走高。近几周，美国国内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已经成为了白宫的一个政治负担。美国上个月的消费者价格经历了12年来的最大涨幅，汽车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推升了整体的通胀上升，实际价格比疫情之前高了很多。美国参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康纳尔表示说，通货膨胀正在大力推高一切成本，而这和经济领域出现的零部件短缺以及经济的重启开放需求增强有着关系，包括了汽车、酒店和木材。而这也是拜登在最新讲话中为通货膨胀解释的最多的观点。眼下外界最关心的就是美国的持续高通胀会引发金融危机吗？对此，美国媒体分析认为呢，这次高通胀的本质因素还是在于美联储发钱的方式出现了变化。2022年拜登政府上台，直接向国内民众发放了大批的现金，带来的就是美国的高通胀。而美联储方面则认为通胀是不可否认的，但是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目前美联储的十年国债收益率是在不断的下降，这也引发了美联储应该加快收紧货币或是要退出 QE 进程的讨论。而如果发钱不会成为拜登政府的一个持续性政策，那么通胀会是暂时的。话虽如此，但是眼下美国的工业生产领域确实面临着原材料价格迅速上升的局面。好，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叶文多对此的分析报道。 密集发布财报的工业生产领域的大型上市公司也都对通胀发出了警告。尽管随着经济复苏需求反弹，这些公司的收入表现都还不错，而他们也几乎进行了全面的价格上涨，但是各类原材料、交通运输和物流方面的成本增长实在是太快，依然对利润率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美国最大的口罩生产商 3M 公司预计，他们可能无法在今年第三季度平衡成本的上升，预计到第四季度才能追赶上。而通用电气虽然受到利好财报提振，股价录得上涨，但是该公司 CEO 也对通胀问题提出了警告。而他们预期下半年通胀压力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尤其是飞机引擎业务部门。现在所有的市场焦点都在美联储身上，尽管来自于通胀方面的压力是越来越大，但是 CNBC 进行的调查显示，多数市场人士预计在本次会议上美联储可能还不会采取行动，预计到11月份才会宣布收紧购债规模，并在明年第一季度开始缩减，首次加息则预计要等到明年10月份。对于目前的通胀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也认为，总体上大部分的通胀仍是暂时性的，薪酬也还没有出现大范围的超常上涨，但如果通胀持续的时间过长，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新兴经济体。 If it turns out though that we have much longer lasting supply shocks and that's feeding into inflation, then of course that will require the Fed to move much quickerthan current timelines and much quicker than anything the markets are anticipating. That has consequences, of course, for markets in the US, but I think, you know, pretty damaging consequences for emerg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 美国银行周一公布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啊，上市公司在今年第二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中提及通胀的次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超过1000%，也就是10倍。在过去几周，很多公司也都在电话会议上提到将用涨价的方式来对抗劳动力、原材料和其他成本的上涨。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大型连锁快餐品牌契普多墨西哥餐厅在一个月前刚刚宣布将菜单价格提高3.5%到4%。在几天前的财报电话会议中，该公司又表示，如果通胀持续，那么他们将考虑更多涨价。 We need to do it, we can do it, and we see very little resistance. So we're keeping a close eye on what's happening with commodities and.Ongoing, you know, challenges to the business. And 契普多墨西哥餐厅的及时涨价帮助他们提交了一份亮眼的财报，还有一些公司则因为涨价赶不上通胀上升的步伐，从而使得业绩表现受到打压。旗下拥有多芬、青扬、庞氏、梦龙冰淇淋等诸多品牌的消费巨头联合利华也在近日表示，由于原材料、包装和运输费用飙升，他们正面临10年来最严峻的通胀压力。成本价格的上涨使得该公司在今年上半年的基本营业利润率下滑了100个基点，也就是1%到18.8%。这也使得联合利华的股价在财报发布后的几个交易日有所承压。来自于投资者方面的压力意味着上市公司们可能需要做出更多价格上涨的决定，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啊，则可能意味着钱袋子的变相缩水。美国劳工部统计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美国雇员的平均时薪增长了3.6%。这虽然已经是超过了疫情前的增长速度，但是消费者价格指数则在同一时间内上涨了5.4%。也就是说，不少人的实际收入出现了负增长。本周，美联储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再次开会商议货币政策，通胀依然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词。美联储是否有可能采取行动来遏制通胀的快速上升。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奥运赛事不断在推进，然而日本的疫情呢也在不断的反弹当中。日本首都圈像东京，近日每日新增病例超过了3000例，创下历史新高，而全日本单日新增过8000。日本政府在30号的政府对策总部会议上决定，对首都圈周边的埼玉、千叶和神奈川这3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首相菅义伟已经表示，疫情的数据在攀升，奥运会还要继续办下去，并呼吁民众避免不必要的外出。本届奥运会完全可以通过电视收视来看。结合日本国内媒体所提出的泡沫防疫方式，大意是说，疫情只要不影响运动员们的发挥就行，比赛仍然能够继续进行。这里我们也祝愿参加东京奥运会的中国选手，无论最后成绩怎样，一定要安全地回到祖国。那下面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日本也开始向欧盟学习受理疫苗护照申请。不过呢，这种疫苗护照目前仅限于出国人员的发放。好，我们一起来关注。 据了解，日本发行的这款疫苗护照使用日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申请者需登记姓名、国籍以及所接种疫苗的种类和日期等信息。疫苗护照暂时仅供计划出国的人员申请使用，申请书需以书面形式交付，不收取手续费。据日本外务省透露，截至目前已有5个国家宣布承认日本疫苗护照，其中包括意大利、土耳其等。日本政府正和更多的国家进行磋商，期望扩大疫苗护照的使用地区。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奥运期间仍面临较大的防疫压力，日本目前仍限制外国游客入境。虽然日本正在加快新冠肺炎疫苗接种速度，但由于疫苗供应不足，其接种比例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截至26号，仅有超过3100万人完成2剂疫苗接种，约占全国人口25%左右。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外务省正在和有可能使用该疫苗护照的国家展开磋商。分布在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超过30个国家对此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日本 NHK 电视台表示说，疫苗护照是纸质的，相关的发行手续费由国家全额负担。26号的时候，政府已经开始受理这种疫苗护照的申请。 政府还进一步强调说，除了参加亲属葬礼等等特殊因素之外呢，日本政府依然是全面的限制外国人入境。同时，为了提高新冠疫苗的接种率，日本国内的部分住宿、观光的设施以及餐饮店推出了一些优惠政策。出示接种完两次疫苗的证件原件，就可以享受用餐折扣的优惠等等。眼下，全球多国开始尝试使用疫苗护照来解决人员来往的问题。但是，要想推行这种疫苗护照，绝非单个国家所能够决定的，因为这里面还包含着面临着道德争论、技术挑战以及国际认证标准等诸多难题，而这也将取决于各国之间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和定夺。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三星以及 LG 等大型的科技企业可以说是韩国经济的半壁江山。进入2020年以来，随着全球智能化设备的需求不断的提升，加上新冠疫情等等的因素，使得全球的芯片生产出现了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我们节目也曾经多次关注过燃烧至全球多个车企的芯片荒，导致了车企不得不停产等等新闻。除了中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之外，韩国的三星电子是全球第二大的芯片生产商。在今年的第二季度，三星电子以及韩国的另外一家电子科技巨头 LG 创下了业绩的新高，远远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这两家公司在今年第二季度的销售额刷新了历史新高，而在营业利润方面，三星电子也攀升到了2018年第三季度半导体的超级周期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LG 也凭其主力的家电业务创下12年以来的利润以及销售新高。说起全球的家电企业， LG 和美国的惠而浦是全球的两大家电产业的巨头，彼此之间一直是激烈竞争。而今年第二季度， LG 继续拉大了和美国惠而浦的差距。业界预计 LG 电子今年会稳坐生活家电类的全球第一的宝座。那么为什么在2021年的上半年，三星以及 LG 可以克服新冠的危机，取得这样的亮眼业绩？这和全球的进出口以及供需状况有着怎样的关系？好，今天呢，我们就来听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韩国经济产业研究院市长金光硕先生，来听他对此的分析。 삼성전자가 이제 2분기 경영실적을 집계해보니까 매출액이 63조원 三星电子第二季度销售额为63万亿韩元，营业利润为12.5万亿韩元，同比分别增长约18.9%和53.4%，比市场预期值高出10%以上，是非常了不起的成果。分析显示，第二季度仅半导体的营业利润便达到约7到8万亿韩元，是第一季度3.4万亿韩元的两倍多。半导体营业利润占到三星第二季度总营业利润的将近60%。2017年到2018年曾出现过半导体超级周期，有分析认为新的超级周期或将从今年第二季度起正式开始。受疫情影响，第二季度对无接触方式的需求持续上升，个人电脑半导体的销售情况向好，同时云计算企业对数据中心服务器的需求也开始显现。三星电子主力产品 DRAM 存储器的价格随之走高。另外，今年初三星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代工厂因寒潮关闭，不过从五月起已经重新运转，第一季度损失额正逐渐最小化，种种因素叠加创造了此次的优异业绩。 三星电子第二季度业绩创新高，除了有半导体的带动之外，其他业务均衡良好的表现同样功不可没。分析显示，显示面板部门的收益性有所改善，营业利润均为10000亿韩元，家电部门的营业利润继第一季度之后再次突破10000亿韩元。移动部门虽然因印度、东南亚等新冠疫情的再次扩散而受到一定冲击，但依然保持了良好表现。三星电子也由此创造了业绩惊喜。业绩惊喜指企业业绩高于预期，令市场意外。 LG 电子同样在第二季度实现了业绩惊喜。 LG 第二季度的销售额超过17.1万亿韩元，打破历年同期最高纪录。最近 LG 展开了多项业务重组，包括撤出移动市场、加强汽车电子业务等。此次的业绩也远远超出市场期待。生活家电和电视机可以说是最大功臣，无论是销售额还是营业利润均超过竞争对手美国惠而浦。目前业界非常关注 LG 的年销售额能否击败惠而浦，占据全球冠军宝座。 LG 电子凭借电视机部门的销售佳绩，创下了历年第二季度最高业绩。分析认为，新冠疫情长期化使居家趋势持续，受到压抑的消费需求出现井喷，形成报复消费，带动了 LG 电子的销售额。LG 电子推出空间装饰概念的家电产品，抢滩高端市场的策略也取得了成效。此外 ，LG 作为未来业务重点培育的汽车电子部门的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也对业绩有所贡献。LG 不仅实现了有史以来首次营业利润连续两个季度超过10,000亿韩元的好成绩，上半年营业利润更是超过2.6万亿韩元，创下同期新高。分析指出，最近 LG 电子放弃移动业务，加强汽车电子部门，正在书写运营业绩的新历史。韩国企业的这种势头预计将延续到下半年。首先，半导体行情持续向好，有预测认为三星电子今年的营业利润将超过50万亿韩元，智能手机市场份额也将有所改善。 LG 电子下半年的业绩也将继续改善。分析指出，新冠疫情带来的无接触需求持续，从去年开始的业务重组效果也将明朗化。三星和 LG 在新冠危机中仍能取得优异业绩，并继续为市场所看好，原因在于两家企业主动应对不断改变的环境，敏感地捕捉到了疫情爆发后无接触方式带来的环境变化，提前布局投资和产品研发。另外，还有分析显示，相较全球2000大企业的业绩因疫情出现震荡，韩国企业总体上在防御冲击方面表现良好。韩国全国经纪人联合会根据美国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0大企业名单，对去年、今年的全球企业动向与韩国企业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虽然韩国企业的营业利润率与跨国企业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但是在疫情造成的长期低迷之中，这反而弥补了韩国企业的短板，缩小了与跨国企业的差距。这种成就不仅停留在企业，还扩散至韩国经济的各个角落。作为韩国经济的支柱，企业的活跃表现令人振奋。 在韩国总体出口中，半导体占到大约20%，若再加上家电、手机、IT 机器等产品，可以说韩国出口的约40%都来自于三星和 LG 从事的业务。因此，两家公司在新冠危机中取得良好业绩，不仅有利于股价恢复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的改善，更对韩国经济起到了稳健的支撑作用。在企业业绩增长的过程中，会收到创造就业岗位、扩大收入的效果，收入的提高推动消费能力改善，使经济形成健康的良性循环。这再次显示出企业在韩国经济中扮演的支柱性角色。不过，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三星和 LG 业绩优秀，股价也在恢复，但这只局限于大企业，中小企业仍然未能恢复。另外，还有些群体完全未能感受到经济的复苏。因此，如何将大企业的业绩与中小企业、家庭挂钩，使涓滴效应更加明显，仍是一个有待思考的政策问题。 好，刚才是来自韩国的报道，相关专家分析了韩国的三星以及 LG 这两家科技巨头为什么可以在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呢出现了历史的新高，无论是营业利润还是销售业绩都刷新了历史新高。其实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企业，在新冠疫情之下的全球性的艰难处境之中，

It's 9 a.m. Beijing time.